暮雨成风，武晨进入深度惊讶中。这等全明星级别的角色，别说现在这样的草根网吧队了，就算是无极战队在职业圈里状况不错的时候，也完全不敢对其抱有幻想。此时的武晨只有一个念头，把星星战队当作一般的草根网吧队确实是非常错误的。不说人队里这一个个人物都非常有来头，就人敢对沐雨成风打主意，境界就比他们无极战队还要高。带着对星星更直观的了解，武晨终于安顿下来了，很快就开始着手整顿他从无极带过来的这些账号。无极战队此时早已经正式宣布解散，对于为数不多的铁杆支持者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令他们肝肠寸断的消息。无极掌控的这些工会中当然有不少这类玩家。武晨逐一登录这些账号时，有不少向会长留言问东问西的。武晨看着这一条条的消息，忍不住又是一番唏嘘。这些忠实的玩家此时还不知道，这些工会虽然依然是以无极为名，但是从此却不再会是无极的名义了。武晨没有惆怅太久，他上这些账号是办正事的。很快十个普通区的十家以及神之领域的两家，共计12家以无极为名的工会都更新了一条工会公告，无极战队解散，无极工会将由新东家接手，以新的名义出现，工会制度暂时不变，大家可以安心继续游戏。武晨经验老成，没有一上来立即就把所工会的所有成员全部清掉，改成星星战队的支持者，因为他深知工会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动用玩家的力量来为战队发展添砖加瓦。这当中玩家会做贡献，在早期可能是因为对战队的支持，对战队的爱，但是长期的维持靠的主要还是工会的仓库制度。只要拥有合理完善的仓库制度，哪怕工会里的玩家并不是战队的支持者，工会却也可以积极有效地运转下去。无极工会作为俱乐部麾下工会也有了数年的经营，制度上是绝对完善，被现有的工会玩家完全接受的。这种背景下，武晨当然没必要强行清除这些玩家。不过在最后，武晨却也公布了新的东家是星星战队。星星战队是无极解散的罪魁祸首，在无极战队死忠眼中当然是罪大恶极，工会最终居然是交给了这个对手，肯定会有无数人完全无法接受。但是无极战队现在已经不存在，当然不会再介意曾经的粉丝对他们是什么态度。武晨实言相告，也是不想欺骗这些他们无极的死忠支持。虽然他知道如果瞒着不说完全可以更省事儿，但是真相总有揭晓的时候，等那时候再知道，这些玩家都为星星建设贡献过好多力量了，这种被蒙在鼓里帮仇人搞建设的事儿，肯定会对玩家们造成更大的伤害。武晨实在不忍如此伤害到他们，索性现在挺着可以发生的动荡公布了这一事实，而后任凭他们随意去留。公告一出，果然也不出武晨所料，其他都没什么，只是最后看到新东家是星星战队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那些还在缅怀无极逝去的死忠们瞬间怒了，他们可以理解战队无法支撑变卖解散的事实，但偏偏要把这种装载着他们这些粉丝的工会交到仇人的手里，这实在有些太无情，太罔顾他们这些粉丝多年的支持了，着实让人感到心寒。而就在这风口浪尖，武晨也是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工会公告又出新内容，武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随后承认了自己投靠了星星战队， 最后承认了把工会带入星心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与无极战队无关。这本是多此一举的举动，无极已经解散，任何骂名对无极而言都已经不痛不痒，武臣却抢着把这个雷背到自己身上。 哎，这家伙是受虐狂吗？ 这是魏琛得闻此事之后诧异的评价。就连无极战队的老板在听闻此事后都有联系武臣，认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你还有未来啊，但无极已经没有了。 正因为无极已经没有了，老板深深地叹了口气。武臣对无极战队的感情比他想象的还要深，而他作为老板最终的表现是完全释怀的。对于已经决心要终结的战队，他表现得异常冷酷。粉丝的感情他会不懂的，但是在最终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了。说得残忍一点，对于已经决心不再踏足荣耀圈的他来说，荣耀粉对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然而他不在乎，却有人在乎。无极哪怕是不存在了，武臣依然不愿意让无极承认这样的骂名。老板无法再说下去了，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有些羞于面对武臣，哪怕是他留了很多价值不菲的东西给这位大忠臣，物质上他都做到了，但在精神上他被武臣甩了一条街都不止。武臣对于荣耀，对于无极是真的有爱的，而他到底只是一个追逐金钱的商人罢了。武臣新公告的放出引发的暴动自然是更不用说了，当天各大区各大无极工会中就有无数人宣泄完自己的愤怒后果断退会。他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看错人了，以及坚决不会成为武臣讨好新东家的献礼。只有极少的玩家才会想着，如果真是表忠心送好处的话，一言不发不是更好。多此一举的公告让武臣又花费了很多的力气和时间去整顿工会，共计12个无极工会都开始以星心的名义广招人马。不过星心现在虽然受到的关注不低，但忠实粉丝的数量明显还是要少，因为星心之名被吸引来的玩家还远不如无极工会现有的最高工会等级以及完善的仓库制度吸引到的人多。即便如此，无极工会变成了星星隶属工会的人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这是从草根向职业化迈出的非常大的一步。一下子铺张开去的工会势力意味着什么，圈内人永远更清楚。陈叶辉确定了这一情报后几乎是小跑着找上经理崔丽的。 就这样放任他们发展下去吗？ 陈叶辉在将情况介绍了一下后开始阐述自己的看法。 挑战赛的赛制让我们也无法预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会遇到星星战队，但是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越往后对我们越不利，他们的发展空间实在太大，而我们已经处于巅峰的豪门，进步空间较小，这样来的话他们和我们的差距始终是在不断拉近的，没有人知道当我们两队最终相遇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你是怀疑行星战队会给我们制造威胁吗？ 崔丽说道。行星会有威胁，这一点家世方面其实一点并不否认，但是之前的忌惮说是冲行星，不如说是冲叶修。在家世这些人眼中，行星的威胁只来自于叶秋，因为他们太了解叶秋的能力，否则也不至于做出逼叶秋退役这么不漂亮的事儿了。叶秋只是在这样一支网吧队中他们都会记得，更不要提如果叶秋去了蓝雨，去了微草，去了轮回，用不到他就要毁掉他。叶秋的实力让家世有着这样的变态的恐惧，但是现在 陈叶辉找上崔丽的言谈却已经不是在谈叶秋的个人，而是真正在说星星战队这个整体可能给他们制造的威胁。 从现在星星的发展速度来看，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目前在神之领域抢野兔 BOSS 方面，星星就占据着优势，现在一夜之间就有了这么多家旗下工会，低端的过程材料他们很快也会拥有他们的积累，再加上有叶秋还有魏琛这样的老牌大神，他们的后勤装备开发又会是怎样的进度？我敢打赌，遇到星星战队越迟，他们角色身上的银装就会越多，即便他们无法达到三个全明星角色这样的高度，但我们至少也不会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崔丽听后沉默着，暂时没有表态。 还有一点。 是什么？ 和星星比赛的话，苏沐橙你敢让他上场吗？ 崔丽一怔。比赛选手的出场，这完全是战队队长的责任，但像经理老板这样的高层多少也可以影响一下队长的决定，尤其让不让苏沐橙面对星星时出场，这种事儿他们还是很容易达到共识的。苏沐橙的职业态度是无可挑剔的，上赛季赶走了叶秋后，苏沐橙非但没有闹情绪，在赛场上反倒更加努力，比以往更有了独当一面的气势。但是如果是面对叶秋呢？苏沐橙还会这样职业吗？陈叶辉心中显然有问号，他这样一问，崔丽历史心中也有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这个确实有点闹心呢。苏沐橙不上，那就失去了一个全明星，苏沐橙上了，万一这家伙不负责任的话，那直接等于失去了一个选手的存在，那比失去一个全明星还要可怕。这个问题着实是个大问题啊。 崔丽发现自己的头又开始痛了，貌似自然叶秋离开家世以后，他就时常会犯一犯头痛病。